在原地，来不及吸引你注意。蓝色雨已经远离，我还在想你，跟自己在原地熟悉。

又走到离分。不想爱谁，便又为你流泪。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。我能爱谁，怕爱会烧成灰。 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敢写定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将这话说得肤浅，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要你以为我爹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面受伤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露面。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 有吗？ 别灿烂，和你牵手走的山路都变平坦。有时候你是我的魔法师，有时候我是你穿上的帆，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得浪漫，为你剪翅膀的风雨有种温暖。有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，我的勇敢加你的勇敢，我们总能从泥泞踏出海岸。以前看过的世界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带我环游了另一半，情感加你的情感，用爱形容还显得太过简单。以前我整个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。 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

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思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当你站立和行走的时候，它的负重是体重的一到两倍，当你跑步的时候呢，它的负重是体重的四倍，蹲和跪的时候是八倍。我想很多人应该都猜到了，没错，说的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个部位，那就是膝盖。它仅仅靠一个非常狭窄的接触面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，所以说膝关节也是承载着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一旦磨损就是无法逆转的。所以说希望你在生活当中不仅能够爱生活，同样也能够爱自己，关心自己的每一个细节，让生活不仅健康，同样也快乐。

醒诺言，怎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，爱情好似云烟。 一个人会拥有多少东西，你拥有的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，但是又可以说你是一无所有。每一个生活的环节，人都会有选择的机会，人可以汲取知识，可以把握智慧的潜力，而且又深不可测。然而人又是这世间匆匆的过客，你获得的一切最后也都会逝去，没有东西是真正属于的。所以乐观的人就像是走入了广阔茂盛的平原，而悲观的人只会越走越窄，走向阴暗的小路。所以有的时候也不用去过多的在意自己到底拥有什么没有什么，无故的攀比只会让自己心里的压力更大，还不如过得轻松一些，让每一天都有意义。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是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